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再急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慢等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在这个讲免疫功能的时候，其实主要是达到一个目的，就让大家知道良好的免疫功能是决定我们每个人健康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身体里有很多很多器官都有功能，但是你如果想要健康，那么免疫功能的好坏呢是决定的因素。我们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啊，原来呢比如我们中医的说法，说是因为四时不正之气太盛了，太过于灵盛，太过于强悍了，所以就人生病了。还一个呢就是说呢，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那气虚了以后呢，就引起身体的抵抗外来的侵入的东西呢，就力量比较弱啊，主要是说的是这个。但是呢现在的科学研究就表明了，人的文化生活和人的饮食，那么跟我们这个得病者有着重大的关系。你比如说这个有的国家原来就因为吃老吃这个烤咸鱼干，是这个胃部的肿瘤发病率就特别高。现在后来因为冰箱用了，就不用老去吃那个特别咸的咸鱼干了，那他的胃病发病率呢，特别是这个比较不好的肿瘤发病率明显的降低了。还有就是呢，有的人你比如说这个科学家观察呢，就是欧洲人啊，从气候温和的欧洲，然后到了炎热的澳大利亚，我们知道澳大利亚春夏秋冬那个都是特别热的，然后他那个白的皮肤长期暴晒以后呢，就得了这个皮肤的肿瘤发病率也比较高，而且这个幼儿的一些小孩的一些这个白血病之类的，也经常在这个核爆炸的地区和核污染的地区呢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就说明了强力的外因能够损伤我们的免疫系统，特别是一些辐射性的东西啊，还有就是这个阳光啊特别大的照射，强暴暴晒的时候啊。所以这个人体要维持良好的免疫功能，除了在对外界的对我们免疫功能的损伤上要非常的注意之外，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那它不光光是外因所引起的。你比如说营养不良，它会造成一种后果。营养不良造成的后果呢，是我们指的营养不均衡，整个免疫系统就会衰弱。这个我们原来给大家讲过，免疫系统影响的第二个重要因素，首先的重要因素就是它的这个营养是不是平衡，是不是全面，特别是在儿童时期。营养不均衡的时候呢，比如消化道的黏膜第一就受到了影响，它黏膜变薄，抗体减少，然后增加了病原体的侵入的几率。因此营养不均衡不但容易感冒，也容易腹泻，甚至于严重的被感染，像这个败血症。还有一个就是蛋白质，可以说是维持我们生命的主要角色，它构成了白血球和抗体的主要成分。 蛋白质如果缺乏的话，就没有足够的血球生成和抗体的形成。免疫球蛋白主要是这个抗体的，抗体的形成是少不了这个球蛋白的。如果球蛋白少，抗体的形成也就成问题了。所以，良好的机能需要哪些营养物质呢？第一个就是维生素。不仅仅刚才说的啊，我们需要蛋白。这个蛋白呢，是因为在我们这个生命中啊，它是最主要的一个营养物质，不可缺少的。但是呢，它还需要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物质来维护。比如我们原来也给大家讲啊，像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B 啊、C 啊、E 啊，大量的维生素和铁、锌、硒、铁、钙，不是铁、锌、硒、铁。锰元素、铜元素都是维护免疫功能不可缺少的。如果缺任何一样的这个营养素，它都会影响免疫机能，都容易生病。你比如维生素 A， 我们所以说它好呢，就是因为它能够维持上皮和黏膜细胞的健康，并且它参与捕捉破坏我们细胞的自由基。维生素 B 族呢，它能够这个影响我们细胞的正常的新陈代谢，和它的生长分裂有关。维生素 B 族的家族非常多啊，非常多，它有几十个，任何一个成员缺少都会使细胞的活力下降。维生素 E 呢，能够捕捉自由基，然后保护我们黏膜的完整性、细胞的完整性，增加抗体的数量。再有就是像一些锌元素啊、硒元素啊、还有锰元素啊、铜元素啊、锗元素这些矿物质。现在的现代人呢，因为这个吃的东西都很精细，所以这些物质呢非常容易缺乏。再有就是维生素 C 也容易缺乏。如果你蔬菜水果吃的不多的话，它缺少的时候呢，它能够如果维生素 C 含量很足，它能够增强白细胞和抗体的活性，还能够刺激我们身体制造干扰素，减少白细胞的损伤。如果维生素缺乏 C 缺乏的话，就能够使得病原体的侵袭率大大的提高，造成感染性的疾病。所以这个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C 也是很重要的。要有良好的免疫功能呢，也是需要我们呢从多方面注意的。这是我们特别提到的这几项，如果不行的话，那对我们身体很有影响的。所以你要拥有良好的免疫功能呢，这个在中医上讲，我们基本的原则是这几个。一个，你的肺气要周密，肺脏是皮肤和人体接触外界的第一道防线，所以肺脏和皮肤的正气是需要周密，才能抵抗外邪。你不要轻易的损伤它，它跟黏膜跟我们身体里的第一道防线是一样的，要维护好它。第二个呢，就是脾脏的功能要健旺，就是你吃东西一定要吃得好，才能够营养全面，才能够吸收。如果你的胃肠道消化功能、吸收功能特别弱，你就不能摄取五谷杂粮的这个使它五谷杂粮生化成我们的气血，五脏呢得以强盛。所以身体呢，如果是不能够胃肠功能正常的发挥的话，就自然呢你不能强壮，免疫功能也就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第三个呢，肾气要充固。肾气除了先天肾气之外，还有个后天肾气。后天肾气是凝聚五脏精气而化育的，所以简而言之，肾气是人体最根本的这个动力，要时时的保护它。这个是第四个呢，就是全身的经络和五脏之间的气血要通顺调整。一个开完刀的大伤口要逐渐的痊愈，除了细菌和卧床休息之外，最根本的还是依赖你自己本身的修养休息，就是很好的睡眠啊，全面的营养啊，愉快的心情啊，这些原因就是它都能够促使我们的免疫功能得到很好的发挥。免疫功能很好的发挥其中之一就是使你的伤口能够很好的这个痊愈。当然我们说那些营养物质啊，不管是维生素 C 啊还是锌元素啊，这些物质的吸收那对于我们伤口的这个痊愈也有非常的好处。所以从这个免疫功能庸德来讲，我们中医所讲的你在五脏之虚的补益上 都要注意，这样才能够，不管是从这个从我们所知道的现代的理论来讲，还是从我们日常生活维护我们的免疫功能来讲，才能够得到很好的结果。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 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药用的菌类，所以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把它纳入了法定的中药，因此呢，它对很多的常见病、多发病、疑难杂症，有非常好的预防作用，消除和减轻症状，以及促进我们身体的康复和自愈能力上都有非常好的帮助。灵芝里头含有大量的高分子灵芝多糖，水溶性的，这是它的主要的物质。它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现在我们呢特别实行抗氧化，抗氧化就是抗衰老。灵芝里的三萜类化合物灵芝酸，它就能够促进我们身体超氧化物气化酶谷胱甘肽酶的合成，这种合成能够抑制自由基的生成，排除自由基，同时呢还能使减少这个自由基对我们身体的细胞甚至以脱氧核糖核酸的侵害，这样就促进了我们身体啊不管内因外因而受到的损伤得到很好的修复。另外呢，它还有啊，比如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酸、腺苷和腺苷类的衍生物、生物碱、生物总碱、多种的酶类、18种氨基酸、14种微量元素。那么这些物质呢，它能有效地调节人体内的内环境，提高免疫功能，促进新陈代谢，净化血液，然后呢，就是改善我们身体的功能，使我们身体保持一个非常稳定平衡的状态。你比如它双向调整免疫功能，一个呢，灵芝的提取物能够增加中枢以及外周神经免疫器官吞噬细胞的数目，促进吞噬细胞的吞噬作用和能力，而且呢，它能够加速我们人体的清括能力，提高我们体内的身体的免疫球蛋白，抑制过敏反应，增加我们机体的防卫能力和这个免疫监视能力，维护正常的免疫功能。所以这个用灵芝以后啊，一般它是双向的调整，如果你免疫功能是一个偏低的人，那么灵芝里头的不管是灵芝多糖、灵芝酸、锌元素、锗元素、硒元素，那么它们都有这样的非常好的促进我们身体的，包括我们的中枢，像这个胸腺呢、像骨髓啊，还有像我们的脾脏啊，这些免疫中枢，让他们呢发挥很好的功能，来维护我们的免疫系统。再有就是呢，它能够促进和调整我们机体的代谢平衡。灵芝的提取物能够明显的影响肝脏和骨髓核酸以及蛋白质的合成，这样呢就使着我们那个不管是这个创伤啊，不管是外伤啊，不管是手术的这个手术的那个伤口啊，都能够比较好的愈合。再有就是灵芝呢，清除自由基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它能够终止这个脂质的氧化过程，阻止它对我们身体的侵害，因此可以保护细胞，能够抗衰老。所以灵芝在经常用的过程中啊，我们有一个经验，就是你用的时间越长，用的时间越久，它对你身体发挥的全面的双向调整作用会越明显，能够提高你机体的生命力和抗逆能力，消除内因或者外因对我们身体治病上所产生的影响，而促进我们自我的康复和修复能力。所以灵芝呢，它又是一个非常温和的物质，任何人呢都可以在任何时候来用灵芝，促进我们的免疫功能的平衡，然后促进我们身体里的毒素的排除，来维护我们一个很好的身体的体力， 长期用了以后，它还能够增加我们的抗汗能力，改善我们的食欲，然后这个促进我们的睡眠，这样使体质呢慢慢的强壮，而不但维护了我们的身体健康，而且主要的是它在促进免疫功能的平衡上，得到了非常好的帮助。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 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入夜间微凉，繁花落地成霜，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自难相忘。你曾设下这银海心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都是假象。 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身姿，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鲈鱼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打 半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永井